说对了，有的人啊就巴不得的赶紧回家，有的人就是能晚买一天的票呢我就晚买一天，能不回呢就不回。我觉得现在已经形成了两大派别。 那孟阳你是哪个派别呢？ 我是迫不及待回家但是没有票的人。 哦，没有买到票。 对，因为春节春运期间的票真的很难买。我觉得除了回家大军是占了一大部分之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春节期间要去外地旅行的。 我就属于这一趴的人 啊。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论是什么时候，哪怕是春节期间。而且我觉得春节期间去旅行很有文艺范儿啊。就显彰显着自己很有个性，而且能躲避很多世俗的烦扰。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出来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春节这个小长假，你是觉得应该回家过年呢，还是应该外出旅游？我相信这也是两种选择，有的人可能更偏向于回家过年，比如说我，当然还有的人呢，可能就想逃离一下可能 长辈们的逼问啊、逼婚啊。然后逼孕啊， 对，有些人呢可能就要逃避一下，就想哎，那我出去玩吧。 其实我就属于后者嘛。一个是自己天生爱玩，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大龄未婚，所以一到亲戚朋友家总会围绕我的话题，然后你结没结婚啊，哎呀心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抱孙子呀，哎呀心情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总得有一个人照顾你。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苦恼。因为也不是没有，只是因为自己可能还没有玩够吧，还觉得自己我还小。 对，心情是80后还是90后？ 90，你猜。80后，我是80后。 其实现在80后和90后都在面临这个问题。 我觉得00后已经都快结婚了吧，然后80后还单身未婚。 对啊，1997年的朋友已经20岁了。我在想95后现在也已经不小了，都已经破20大关奔3了。 对啊，那我们80后呢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其实我有一次啊，就是在春节期间出去旅行。有这个计划，然后想去的是国外的长滩岛。然后想疗养一下心情，那个时候 疗养一下心情发生了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是跟男朋友分手了 啊， 所以就觉得要放松一下，然后 放空自己。 然后海边是比较治愈的嘛，我就选择了长滩岛。但是不巧的是，那一年正好我妈妈生病了 啊， 住院。在大年30那一天，我们全家是在医院过的 啊， 然后买了订的外卖。然后在医院正好那个病房因为30了嘛，就没有什么病人。所以我妈就一个人一个屋子，我和我爸就陪着我妈在大年30的病房里面度过了一天。 好难忘啊。 对啊，但实际上我还是想去长滩岛去玩一玩的。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计划呢，导致自己丢失了大概3-4千块钱。因为机票啊、酒店啊人家已经订好了。 对，而且春节期间的这个旅游团费是很贵的，机票也很贵，住宿也很贵。 所以很可惜，可是我觉得我今年或者明年我还是有计划在春节期间去外出旅游一下，放松一下心情。一个是躲避家庭的这些对我来讲的困扰，再一个呢也是趁着这个假期好好放空一下自己，能享受一下那种假期的愉快 啊。所以说心情它偏向于旅游啊，就是外出旅游这个选择是有很多的原因的，比如说心情很爱玩，所以他更喜欢旅游，而且心情平时就是跟父母在一起的嘛，所以也不必要说我一定要大年三十全家团聚，这个概念可能要淡一些。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的人更喜欢回家，有的人更喜欢出去玩。 还有呢就是心情可能要面临被逼婚，所以他更加喜欢 烦恼。 对，更加喜欢外出旅游这个选项。而我呢可能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想回家过年。首先我是一个宅女，我平时就是可以连续一周不出门都是可以的。 哇你好厉害。 同时呢也可以连续一周不着家。 不会长毛吗？ 对， 对，但是不太喜欢应酬的朋友就觉得，哦，我不太喜欢春节期间各种饭局酒局。但是呢，我更加偏向于就跟我爸妈一起，因为我平时不在家嘛，所以在春节期间就要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 那父母肯定很高兴。 但是陪伴时间久了，其实也会发生矛盾。第一天回去就，哎呀，宝贝啊，想吃什么？第二天你怎么还睡懒觉？第三天就是， 就是， 能不能别玩手机了？到第五天就是，你赶紧走吧。 好像大部分的孩子回家都是这个状态。 嗯，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可能半年或一个月不回家，然后回家的时候第一天，哎呀，那亲宝贝儿啊，亲的都不行了， 绝对是亲生的， 什么肘子、排骨、鸡翅开始往桌子上端。 对， 然后等到你快开学的时候，其实父母还是舍不得的。 嗯， 但是在这到中间的时候，很容易跟父母发生口角。 对，中间的时候其实是最难过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遇到青春期，遇到了更年期。 对， 就是， 双方就两个火药桶可能就要对喷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长大了， 嗯， 我们可能更能理解父母的辛苦， 嗯， 所以回家之后呢，就反而会比上学的时候就不叛逆了，然后会跟父母更亲一点， 嗯，要好一点。不过可能爸妈，尤其我们现在就经常低头族嘛，经常玩手机，嗯，可能爸妈还是看不惯你。 我们家这种情况是反过来， 嗯， 因为自从我爸我妈用了智能手机之后，我们家的低头族就由我变成了我的父母， 啊， 然后反而是我经常会说，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看那种小说， 嗯， 就是江湖小说， 嗯， 然后我就会说，我说爸呀，我说注意您的眼睛。五十多岁了 啊， 会有老花嘛，你总盯着屏幕的话对眼睛也不好。 对，而且我爸是那种爱好棋牌的，每天用手机在那儿打麻将、下象棋、斗地主。 其实我们的父母要比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对，嗯，其实包括现在科技也发达了，但是春节这个传统节日还是比平时的一些节日这个就是和谐的气息要浓一些。 没错，那作为收音机前的你呢，是比较喜欢回家过年呢，还是外出旅游呢？ 嗯， 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然后互动一下， 聊一聊， 聊一聊。嗯， 对，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讨论讨论。哎，我们身边的朋友究竟他们到底是选择哪一种方式？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来听一首花儿乐队非常喜庆的歌曲。 我只恨你一半，爱相互分担。 家好，我是吉利新能源北京瑞意达店销售总监高刚。新春里借着 FM 九九九的电波平台，给大家送上祝福，祝福听友朋友们新年行大运，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庞大伟业腾势 4S 店的总经理刘光宏。感谢2016年有 FM 九九九一路上的陪伴，2017年希望 FM 九九九越办越好，也祝愿节日期间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听友们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行车路上注意安全，祝您新春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里河居然之家黄笑华。感谢2016年有 FM 九十九点九一路上的陪伴，2017年希望 FM 九十九点九越办越好，同时祝愿各位听友事业有成，新春快乐。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 大家好，我是心情。 特别开心又跟心情打节目呢。 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要回家过年还是要外出旅游过年。我们刚刚已经聊到了说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像我一样选择出去旅游，是因为回家之后会有七大姑八大姨儿什么大舅母开始跟你问逼婚啊，然后或者是逼孩儿啊这种情况。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呢，已经开始身边慢慢有朋友结婚怀孕，甚至孩子都能出门打酱油了， 甚至都有二孩了。 对，其实有了一孩之后还会逼二孩。 对， 那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就不胜其烦。因为他和他男朋友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其实属于早恋，但是那个时候就属于小暧昧，没有真正在一起。上大学之后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算到现在应该有十多年了吧。暴露自己年龄了一下。 没有了，90后其实也将近10年了。 好，那我就放心了。 已经暴露了。 然后她呢，就是她婆婆非常喜欢孩子，其实她自己也很喜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两个人就没有缘分遇到一个孩子。 她已经结婚了是吗？ 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3-4年了。所以两个人关系也很好，然后就一直去比如说上医院开个中药啊，调理一下身体。这个时候每到春节的时候，她都会给我发短信，她说总有人问我。 对， 我说没关系啊，我说你可以就是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还没有计划什么的。他说那也是总会问，可是我知道长辈们也是为了他们俩好。 对， 因为随着 是操心，是关心他们的。 对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其实作为女人我们都知道身体年龄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所以长辈们也是为了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人生轨迹在着想嘛。然后结果就在今年春节的头一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心情我可高兴了，因为今年春节终于不会再有人逼我说你什么时候怀孕啊。大家可能会恭喜她，会问她怀孕几个月啦， 挺有点小期待过年了。 对， 因为终于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当然我觉得我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结婚了，就好像当年上学的时候有人提前交卷一样，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着急的。他们都结婚了，但是我这边还没有打算。所以父母也会问你，可能会旁敲侧击，甚至会让别的他的朋友来问孟阳现在怎么样啊，就八卦你一下。不过呢，我身边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朋友他就觉得春节他并不想恋爱，但是春节的时候呢又难免又不想被逼问，他就想 租一个女朋友。 哎，其实我身边真的没有碰到过这种租女朋友回家过年的情况。但是这两年呢，已经有那种就是男性朋友说，哎呀，这妈再这么逼我的话，我可能真的会租个女朋友回家， 对， 就到这种程度了。 对，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视剧叫租个女友回家过年，我当时还觉得哎呀太夸张了， 太奇葩了， 突然间今年就发生在我的旁边。不过他可能这个朋友他认识，他就说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你回家给我演个戏，然后就逃避一下爸妈的这种 追问。这是真的事情吗？ 这是真的 我的天哪。 所以那个男生很帅了，所以女生也不介意啊，回家吃顿饭，你还能再请我包个红包之类的。 我跟你讲，孟阳没准真成了 哎，也没准，就机缘巧合。 对啊， 所以我觉得爱情也好，孩子也好，有的时候是靠缘分的。嗯，可能长辈们会逼一下，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身边的好朋友，我说你怎么还不恋爱。后来就是他就会跟我说，他说就是感情是自己的，我知道你为我着急，但是这个事情急不来。甚至孩子他也需要缘分，经常有人说我要一个射手座的，我又要一个天蝎座的宝宝，但是真正那个宝宝来，他并不是那个时候就会来的。 嗯，我觉得还是随缘吧，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也奉劝一下七大姑八大姨哈，孩子的事就让他们随他们去吧，就让他们自己去做主吧。 其实今天咱俩在这儿说的好听，有的人呢可能会像咱俩比较心平气和的面对这些疑问和留言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就属于比较个性的，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自己家里的事情没有处理好，自己儿子女儿还没有结婚怎么就来逼问我呢， 表你反 对，所以他们就有一种独特的应对方式。比如说当有人问他说，哎，孟阳，你什么时候结婚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哎，那大姨你儿子什么时候结婚啊，就是会逼问回去。 对，这个方法很好用 就是把对你的关注和问题抛给别人 啊， 这是个好办法吧。 对，而且啊，其实被逼婚、被逼孩、被逼二胎等等，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回家或者抵触回家的这样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跟我一样，就不太喜欢同学聚会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聚会的这种应酬。 我特别喜欢同学聚会。 是吗？可能这就不一样，可能你混得比较好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上学期间给我的记忆是我最美好的人生时段。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我们 对，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哎，我比较倾向于小学同学聚会，有的人会喜欢高中同学聚会。可能圈子不一样，之前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同学会，然后那个同学会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的不好，因为好多人就在那里炫 啊，我懂，我懂你的意思。 对，有的在炫老公，有的在炫自己的工作，然后有的可能在炫，哎，我刚买了一个什么什么车什么的。然后那种感觉可能也没有了当年，同学之间很纯洁的 那种 感情。对， 那这么看来，我的还好。可能是因为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是我们，哎，你这么说起来，其实同学聚会也不一定所有人都来的。 对。 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能凑成那么一桌两桌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联系的，平时生活当中也会联系的一些同学，因为他们可能稍微文艺一点，可能都跟我一样 比较合拍。 对，比较合拍。很少会有那种炫富炫车，然后炫包的那种女孩，都其实很少。大家都会说，比如你最近看了什么书啊，然后看了什么电影啊，顶多聊到延伸到，哎，你家孩子怎么样或者你的家庭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还是很嗨的。 对，前两天啊，这个微博好像还出了一热搜，就是同学聚会法则。我不知道你有 没有看，这个太火了，我有看到这个太有意思了， 大家都要遵循那个。如果你没看的话，你回去搜一下微博可以看到， 对，微博的热门头条热搜。 其实包括现在尤其是毕业许久了嘛，同学之间可能哎挺怀念当年，哎你给我传个小纸条啊，谁迟到谁经常我谁抄谁作业，其实这种怀念一下当年的这些小故事还挺好的。 尤其是还会延伸到一些，比如说哎你记不记得咱班那时候哪个女生暗恋某个男生 对，当年他俩在一起后来又分手了 对，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但实际上两个人也是比较尴尬啊，一笑而过，都有家有孩子了。 对， 学生年代还是比较单纯的。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两点嘛，第一点就是被逼，第二点呢就是可能有各种的应酬，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可能会成为想不想回家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啊，他其实很想回家， 但是回不了家，为什么呢？ 买不到票吗？ 对，买不到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遗憾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心里还挺着急的，应该。因为如果你想去一个地方你没去成，其实就是会给你心里造成一个我的生活无法把控的这么一个感觉。你会觉得你没办法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连家都不能回。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也有一些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 比如呢，就是有些朋友啊，他买不到回家的票，但是我可以报一个去到那边的旅游团。 这个是个好办法。 对，比如说哎，我可能回不到上海怎么办，报一个上海迪士尼的三日游啊。对吧，直接就可以旅行社这边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票的问题了。 不光能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安排了自己的吃喝玩，对吧， 还能玩一趟。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像是曲线救国，曲线回家一样，有一个小窍门小 tips。 哎，如果你没买到票，现在赶紧报一个团。 其实我还知道一个办法。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东北人，然后他要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买不到票了，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你用的什么办法呀？他说我就是打那个快滴滴滴 Uber 之类的，然后约的一个顺风车 啊， 然后直接跟人家联系的，然后说比如几百块钱到什么位置你把我送到哪儿，然后那个人呢也是一家三口，正好车上还有位置 啊， 就带着他一起回了东北。 对， 当时在路上开了几个小时，还跟人家一家三口混成了朋友。 其实现在这种滴滴啊快滴啊这种的这种顺风车，其实也算是一种更快捷的一种途径了，而且可以双方都可以省下一部分的资金，而且省下时间，不用再去火车站排队或者怎么样，可以沟通一下，就像朋友一样一起回家。 实在真的回不了家了，什么办法都没有的话，我建议你真的报个团，然后去哪玩一圈也不错。 对，就直接选择第二种嘛，就是外出旅游。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不想回家，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你也是独生子女，那是回我家还是回你家 啊？这是结婚之后的问题了。 对，一南一北，回娘家还是回婆家？ 如果是你的话， 难以选择。 如果孟阳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你会怎么协调这件事情呢？ 当然是回我家。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跟婆家处的关系很好的话，没准儿我会带着我爸妈去到婆家，一大家来过一个年。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种其乐融融合家欢的场景， 这是建立在婆媳关系很和谐的基础上。 我们都是盼望着婆媳关系都是很和谐的。 对，因为现在确实独生子女很多，尤其是一家就这一个，你说你春节你再不回来，尤其是女儿你嫁得很远，然后春节还不回来，可能老人心里面就会有点落差。 对啊，尤其是当你生了孩子之后，老人想见孙子辈儿的嘛，隔辈儿亲。 对， 这时候特别希望你能抱着孩子回老家。我的发小就是她嫁了一个湖北人，然后她是北京女孩嘛，然后今年呢，就去年的时候是在北京过的年，然后今年呢就直接跟着老公回了湖北 啊。 其实也很好。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回家过年呢还是外出旅游呢，不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聊。 永相八字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光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祝福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腊月二十九，哎，这有什么奖来着？ 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奖。 吃饺子吧，吃饺子吧。 吃什么饺子？ 两个无知的女主播啊。不过呢，我们的听游天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饺子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回家路上了。当然，有的人呢已经订好了春节期间出去玩的票， 还有的人呢已经开始包饺子了， 对， 做年夜饭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回家过年呢，还是外出旅游呢？你是想回家吃个年夜饭呢，还是在外国品尝一下异域的美食呢？ 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我既想回家看父母，然后又想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这怎么办呢？ 但是年假只有这几天。 除了年假以外，春节假期我们其实可以带着父母一起出去玩。 哎，对，这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基于我们上回说的那个话题呢，好像带着父母一块出去玩会有一些累赘的感觉。因为父母的想法和我们不太一样嘛。父母有父母的那种旅行的方式，然后我们年轻人有年轻人那种比较动感的那种旅行的方式。所以到底怎么选择，你怎么去安排还是比较难的。 对，所以在这个目的地的选择上你需要好好的斟酌一下。而且啊，可能你带着爸妈出去之后，如果家里面有爷爷奶奶，可能他们就会失落了。你带着我儿子女儿走了，你留我一个老太太老头在家，那可能老人心里边就会有落差，尤其是家里面有长辈的这种。 对，那所以我们可以去北京近郊去看一看。 对， 开车就能到的地方。 对，可以在北京上海近郊。而且有一项研究表明啊，说上海人在春节期间出游在全国 范围内是占比最高的 哦。 嗯，而且他们可能去的目的地更偏向于南京、苏州、杭州这些地方，就是近郊游。嗯，几天两三天就可以回来的，我觉得还挺中庸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咱们北京人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方法啊。 嗯哼，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近郊的，有一些四合院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山里安排的一些地方， 嗯， 他们住的很好，就有一些大院儿 啊， 嗯，因为我就去过 农家院吗？ 农家院， 嗯， 真的。其实里面应有尽有 WiFi 啊，电视啊，电脑啊，什么都有，还有一些棋牌室， 嗯， 包括可以让你烤肉烤东西的地方。基本上像那么一个院呢，能住四口人， 嗯， 能住四家人 啊， 你就可以带 四家人啊。 对，四家人就是一个屋子就能住一家人 啊， 有的甚至一个屋子它就是那种整个铺下来的地炕， 嗯， 所以能住好几个人。 哇， 你可以和同学们去聚，也可以带着家里人， 嗯， 比如说姑姑一家，然后大爷一家， 舅舅一家， 然后舅舅一家，然后带上老一辈的爷爷奶奶， 嗯 嗯，然后再加上你们一家子就可以， 嗯， 然后每个人比如说可以带上炉子，然后开那么两三辆车就够了， 嗯， 然后我们开到比如说怀柔啊、房山啊、昌平啊这些地方，然后去玩一玩。 哎，对，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就是城市当中的人，平时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所以很久没有体会到那种大锅饭或者是一大家住在一个院的那种感受了，因为每天都住在城市这种高楼林立的这样 节奏比较快的生活当中， 嗯， 然后慢慢享受一下那种山里面农家的那种节奏很慢的， 嗯， 自己去特别细致的去洗菜，然后做一顿晚餐的那种感觉，特别温馨。 嗯，所以也非常的原生态，我觉得适合爸妈那一辈。我觉得爸妈可能他不介意说你带我去到什么海岛啊，你带我去到哪个国家，他并不在意这些东西， 嗯， 父母这一辈到了这个年龄，他更加喜欢的就是一大家人一起吃一顿暖暖的年夜饭。 嗯，我觉得可能到我们老了也会享受那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温馨感觉吧。 嗯， 因为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其实我觉得唱的挺有道理，就常回家看看嘛。 嗯， 有时候父母并不希望你挣大钱啊， 嗯， 然后有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名声。 嗯， 他只会说只要孩子，只要你努力，然后只要你幸福开心， 嗯， 这就是爸爸妈妈最大的快乐了。 嗯，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回家过年呢还是外出旅游，这两种方式，就是我觉得这两种方式你能够有这样一个选择就已经很幸福了。 嗯， 因为有一对人啊，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既回不了家也不能外出旅游，他一定会坚持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 当然啦，我们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可能觉得工作到一个程度上我是为了事业打拼， 嗯， 他觉得这样的成就感可以给家人带来幸福。 嗯， 那有一些人呢觉得常陪在父母身边就是一种幸福。 嗯， 其实从古到今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习俗。 嗯， 比如说一大家子的人，然后老大出去考了功名， 嗯， 然后当了什么举人啊，或者是到朝堂上做了大官，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二或者是排名老几的兄弟可能在家会料理家事。 嗯，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古代中国的一种习俗。反倒其实在宫里做大官的这些人回到家里，他会很敬重自己的兄弟，能够料理家里，就是他会把这个料理家事的这个人摆在很高的位置上。 嗯，对。 嗯，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忙事也很重要，顾家也很重要。我记得有一句古话叫百善孝为先。 哎，这句话真好。 对，一到过年可能我们家庭和谐，这个家就会变成一个核心词。 嗯，说到底我们中国人嘛还是比较看重传统文化的。 对， 而且我觉得东方人，这是东方人特有的一种韵味。 嗯， 保留着这种韵味，然后不要总是像西方式那样转变的话，更能体现我们祖国文明的传统。 嗯，对，我觉得如果过年突然蹦出来一个圣诞老人挺奇怪的。但是可能很多华人华侨他们在国外也是没有办法回到祖国的怀抱，可能他们觉得回国就已经回家了。 对， 所以我觉得国和家的概念有的时候是或大有或小。 其实我们把话题拽回来啊，我们再说说这个到底是回家还是出去旅行。 嗯， 不知道你是否会选择回家还是出去旅行呢？ 嗯， 其实如果是我来讲，我还是希望出去玩一玩，并且带上我的父母。 哎，对，还有一个人啊，可能他会自驾， 自驾回家，因为他可能在异地上班嘛。 嗯。 没办法回家怎么办呢？我就自驾回家，哎，一路玩、嗯、我还能回家吃个年夜饭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 对，自驾回家呢，其实就是拖家带口了。 嗯。 一般有孩子的会这样选择自驾。 对。 嗯，带着孩子们到周边玩一玩， 哎， 还蛮开心的。 哎，还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吃完年夜饭，他要自驾出去，然后呢，还在就是朋友圈里面拼车，说，哎，我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春节期间，你要跟我一起吗？ 好帅气啊！ 对，其实也是可能他会带着他妈妈一起，然后再拼两个朋友。 嗯， 我觉得这种旅行方式也不错。 其实每个人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过春节的方式、嗯、方法就可以啦。只要你觉得开心就 OK。 对，好的，这里是听游天下。哎，今年是腊月29， 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又拜个早年。不过呢，如果你在回家路上的话，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啦。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新年如意，新年进步，左锁骨那个右手锣，我唱那个新年歌，来来来，各位好朋友，那如果你想要好运气，就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快乐歌，让你新年快乐。来来来，我的大姑娘，如果你没有心上人，快来唱一首爱情歌呀，唱一首爱情歌。学业歌呀，唱一首学业歌，要勤奋要努力，莫让时光来蹉跎，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学业歌，嘿，祝你新年如意，新年进步。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大家好，我是意大利国家旅游局中国代表处的王思慧，新春里借着 FM 99.9的电波平台给大家送祝福啦！祝福听友们新年行大运，步步高升，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我是康辉旅游集团副总裁郭芳，我代表康辉旅游集团在这里给大家拜年啦！祝大家新的一年烦恼都走远，好运挡不住，每天都快乐。康辉旅游集团也将更加努力，让大家的旅行生活更精彩。 FM 99.9的听友们，我是北京京城悦吉利萨斯店的市场营销总监杨海翠。新年了，祝愿大家紫气东来，万象更新，心岁平安，年年如意。无论新的一年工作多忙碌，都要记得常回家看看父母，家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最后祝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快乐的新春。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梦阳。 大家好，我是心情。 哎，刚刚在这个放歌的过程当中，我跟心情已经聊嗨了，我就在问，我说心情，你过年打算干嘛呀？ 其实我的爱好呢就比较独特，我个人很喜欢做手工的东西 ，DIY， 对 DIY， 比如说之前有做手工的唇膏啊，然后还有 特别好用哦， 对我们主播梦阳已经用过了， 纯天然无公害哈， 对对对，然后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去动一点脑子，然后花一点小钱买点东西就可以完成你的手工梦想， 而且当我收到心情送给我的这个手工唇膏的时候，你觉得哇、哦，这个姑娘好用心，然后她用心的帮你做了一个东西，就觉得哎，很暖心。 其实做这个手工唇膏的目的，我当初是为了给我的一个发小做生日礼物。 哎，你这样好伤害我。 但是因为做多了 啊， 所以大家都有 匀给我一个是吗？ 对，就是匀给你，所以你很幸运啦，好多人都没有呢。 啊，好吧，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赶紧来跟我们互动吧。 除了做这个唇膏呢，其实我觉得春节期间我们女孩子之间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可能有的人会选择出去旅行，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然后有的人陪着父母一块儿出去玩，但是我觉得朋友在一起，因为有假期了，平时上班都很忙碌，然后都很累，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要和小姐们在一起去做做手工啊，我前两天就约了我的姐妹们，然后在春节期间呢，打算去做银饰。 哦，自己做银饰吗？ 对，自己去找一个地方做银饰。现在北京有很多这样可以动手做一些东西的，做一些小饰品的地方，然后在银饰上你可以刻花刻字。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对，因为我们的小姐妹当中呢，我的闺蜜里面，然后有一个是刚刚怀孕的，我们就说那给她的孩子可以打一个镯子啊，或者是戒指之类的东西，也算是纪念吧。 而且是亲手打的，上面还可以刻上她的名字。 我是预计呢自己做一个戒指，然后上面刻上自己觉得很励志的话呀。 比如呢？ 比如万事胜意。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我们都知道说万事如意的机会比较多嘛，过年的时候大家说万事如意其实很多，但是为什么说万事胜意呢？是因为我很喜欢八月长安的一个小说，他在小说里面就提到了万事胜意这四个字，就是一切比你预想的要再好一点，如意如意还不够，要更胜意 啊，再好一点，更好一点。其实刚才我们的心情刚说到做手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当中想到的就是在商场里面给那个小玩偶画东西。 涂颜色，其实我觉得那是亲子的嘛，往太低端了一点， 一点都不低端。我有一次我爸妈带我去过生日的时候， 几岁啊？ 就是 前两年了， 就是今 年 过生日的时候，然后我就死活在那儿不走了，我就想玩，我就想去填那些东西。 哇， 我是一个内心，可能是因为射手座的原因吧， 好少女啊。 我觉得都不是少女，都已经是童真了 啊！我没好意思那么想。 然后还有那种给小朋友们准备的陶泥，就是做那种陶艺， 对，手工制陶的那种哈。 然后做完了之后，他会放在那个店里面，然后他会告诉你一个星期或几天之后，再过来取这个成品 啊， 或者是你还可以在上面画一些花啊，然后 对，我曾经收到过一个，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说这是烟灰缸吗？他说不是，你再猜。我说笔筒吧。他说不是。我说那是什么？他说这是水杯啊。 水杯 就是他做的那个陶，虽然说很丑，然后上面画了一个类似菊花或者是荷花的东西，画工也很垃圾，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在那个杯子下面写上送给我的，就是 那个心意。 对，你能够觉得 亲手做的 又好笑，然后你又很感动。其实有的时候亲手做的这些东西，尤其是你跟好朋友一起做，而且是在春节这个很特别的传统节日里面，会记得哎，某一年的春节我跟谁一起做的这个东西，就很有纪念意义。 现在的人都特别懒，我觉得总是去一些商场买一些很贵重的东西。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就觉得再贵重的东西也没有我们亲手做的礼物要更加的表达我们的心意、友谊、爱情和亲情。 对，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选择的方式哈。你在春节期间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闺蜜一起来做一个小手工，不管是银饰也好，还是一起烘焙一下做个蛋糕之类的甜品，也可以去做个陶泥。 陶泥，对，陶艺，陶艺， 对，陶艺，不管是烟缸啊、水杯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当然还有很多人在春节的时候可能陪爸妈，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很有特色的，就是打麻将。 这个很重要，这个完全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标志。我们家就是这样，就是经常比如说这周六要回家了，比如说马上春节了嘛，然后就会给姑姑打电话说，哎姑啊，今天怎么样？明天几点几点？我们来来一盘。 对，尤其是家人一起玩，可能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玩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就是哎，我喜欢输给奶奶多一点啊，或者怎么样。 对，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陪着老人玩嘛。 对，而且啊，有的时候小一辈老人去忙了，然后小一辈在这儿玩，你就会发现哎，他们怎么这么小就会打麻将。 哎，其实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陪着贾母在玩那个牌的游戏的时候呢，专门有鸳鸯，有一个侍从，然后在旁边给大家说这个老祖母是需要哪张牌 啊。 我觉得跟我们家情况非常像，因为我爷爷已经上岁数了嘛，然后口齿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家伶牙俐齿，我小姑就会坐在我爷爷旁边给他当军师，并且给大家使眼色 啊。 然后大家比如说我爸呀或者我姑父就会给我爷爷点个炮， 砸个胡。哎，老爷子倍儿开心， 特开心。 其实尤其是过年哈，一家人一起打麻将，没有什么输赢，谁输多少钱谁用多少钱，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图个乐，开开心心的。 我们家输了牌之后是要钻桌子 还有惩罚。 对，有惩罚的。因为就是都呆都不玩钱的嘛，所以就是输了的人就会钻麻将桌子底下 啊。 我就属于那种经常钻的。 我觉得这个牌品如人品嘛，你愿赌服输，应该人品也不错哈。其实打麻将也是家家户户尤其是过年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平时也没有时间玩嘛。 那除了跟家里人假期的时候能够玩麻将，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也愿意出去跟朋友们一起玩一些游戏。 对，但是可能我们年轻人经常尤其是朋友一多十多个人，你不能组三桌麻将桌吧。我觉得这个选择就不太好了。 其实也有，但是未必是唯一的选择。 对， 还可以选择一些更加怎么样高档的。 对，而且一群人大家能一起玩互相交流的游戏，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 狼人杀呀。 对，狼人杀 这个游戏也是风靡了 我们整个电台主播圈。 对，而且现在好像还有那个线上的 APP 可以玩狼人杀这个游戏。 嗯，你也可以和陌生人一起玩。 嗯，而且现在有一些那个桌游吧在春节期间也是营业的，就非常欢迎大家在春节期间可以去到桌游吧玩一些狼人杀啊这些桌游游戏，什么三国杀也可以。 桌游游戏呢有很多游戏是提高智力的，就是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动脑子就可以玩，还是需要动脑子的哟。 对，虽然说可能在春节的时候啊会说杀这个字不好， 提到这个杀字听着不太好，在春节期间不吉利，但是我们就是要用这个狼人杀的煞来煞上我们去年那一年的煞气。 对，把那个晦气什么的都煞掉，把小人什么的都煞掉。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又能开发智力，然后还能看清，哎，这个朋友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能看出一个人。我觉得 有的人我真的会觉得他很会玩，很会去表达自己。因为其实这个游戏是需要你表达能力非常强的。 对， 我之前就认识一个姐姐，然后她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温柔睿智，怎么说呢，就是像白莲花一般的姐姐 啊。 但是她在跟我们玩这个狼人游戏的时候呢，我们突然觉得她好厉害啊。 她 说的谎话真话完全我们听着都像真话， 就很有逻辑， 很有逻辑性。玩这个游戏真的需要逻辑。我觉得孟阳你玩的就挺好的。 我是那种当好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狼，当狼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好人。你说我是玩的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你下次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我拉过去，因为我经常 那完了 我经常玩狼人游戏的时候他们会说，心情如果觉得这个人是好人的话这人绝对是铁狼，心情觉得这个人如果是铁狼的话这人绝对就是好人，他可以给我们做排除 啊。就是我可能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看脸比较多 啊，微表情， 对，看微表情比较多，但是由于这个记性不太好，可能经常听我节目的都知道对记名字啊地名啊数字啊都不太清楚，所以经常会记不住谁说了什么，但是会在潜意识当中我知道他说的某一句话，我也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了，但是我就认定他是狼。 哇，那你还蛮聪明的。 但一般认为的都不对。 那看来跟你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了。 对，所以这也是过年期间可以玩的一个活动哈。狼人游戏， 尤其这个，尤其这个游戏呢，还是可以很多人在一起玩。 对，我们最多好像18个人一起玩过。 应该还可以更多。 说一圈都10多分钟了。 我记得我最初玩这个游戏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班就是主持班人不是特别多，大概20多人吧，我们那一届老师带着我们这20多个人玩杀人游戏 啊，那肯定很好玩， 特别的爽，然后就是锻炼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对。 哎，我觉得这个教师们啊，我们伟大的人民教师也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教学方法。 尤其是如果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回家过年啊，还是出门旅行？ 哎，已经跑题了是吗？ 旅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带着一副狼人杀的牌啊，或者是三国杀的牌。 哎，对，而且我觉得回家过年可以玩，外出旅游也可以玩。 对啊， 对，跟一些酒吧里面或者是客栈里面的小伙伴们一起来玩一玩这个游戏，也可以促进，也可以交朋友。 对，没错。 好的，这里是听游天下，今天特别开心可以跟心情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回家过年还是外出旅游这个话题啊。当然也给大家好多小 tips， 比如说可以曲线回家呀，也可以在回家过年的时候玩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游戏来增进一下感情。那我们明天聊点什么呢？心情， 明天我们就说说年夜饭吧。 哎，可以，爱吃的朋友不要错过。明天呢，我们的听游天下特别节目播出时间是在下午，要跟心情一起来聊聊年夜饭，在你做年夜饭的时候聊聊年夜饭，所以一定不要错过啦。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是一场游戏，